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跟您揭秘发掘明十三陵定陵的故事。在经过精心准备之后，考古人员揭开万历棺椁灵柩，这位旷古奇君的容颜尽显无疑，也是中国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被考古学家打开的皇帝棺椁。尸体已经腐烂，空剩一架干枯的骷髅，没有人可以真正不朽，哪怕是一个帝国的皇帝，唯有头发保存得上好，头上打着发结，插着几枚金簪，嘴上残留着几根胡须，他身穿龙袍，腰束玉带，足蹬长靴，两腿长短有些差异，像是生前有些毛病。从骨骼上看，他生前有些驼背。令人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他怪异的葬式，仰面朝天，右手扶着自己的面颊。关于这一点呀，有学者做出大胆推断，认为明代帝王均为北斗七星式的葬式。经考古人员艰苦工作，地宫内所有文物都被成功的整理出来，地宫当中总计出土的文物多达3000多件，除棺椁内的随葬品外，棺椁外的随葬品也十分丰富。地后的棺椁附近有29个朱漆木箱，箱内装满了金银器、冠、带、佩、饰、铜锡名器、武器、异册、异宝和木俑等物，其中不少珍品均属首件。金器数百件，其中以帝后的金冠、金九柱、金爵杯尤为精美。朱翊钧的金丝翼扇冠全用极细的金丝，采用多种工艺编织而成，而堆垒出二龙戏珠图案，孔眼匀称，外表不露任何接头痕迹，尤其是龙的造型生动有力，气势雄浑。出土的皇后凤冠呢，有4顶，孝端皇后的一顶上有3龙2凤，龙是金质，龙口衔珠宝，左右两龙各衔长串的珠结，凤口衔珠滴，凤上满是翠云。这翠云啊，是将翠鸟的圆羽攒点在硬纸上，此点翠的方法没有流传下来。冠的里面是用漆竹丝做的圆锥，边缘上边镶着金质口圈。另3顶是12龙9凤冠、9龙9凤冠、6龙3凤冠，这6龙3凤冠是最为精美。6条用金丝编织的龙雄居于凤冠之上，昂首欲腾，3只用翠鸟羽毛粘贴的凤屈居于下，展翅若飞。龙凤均口衔珠宝串饰，在满是大小不同的珍珠宝石、坠边的牡丹花及点翠的如意云及花束之间穿行嬉戏。棺后的6扇薄鬓左右分开，如五彩缤纷展开的凤尾。此凤冠珠光宝气啊，富丽堂皇，共有 红蓝宝石128块，珍珠5400多颗，重2905克。据《明史·于福志》记载，明永乐3年定制，皇后礼服，奇观九龙四凤，而定陵出土的凤冠、龙凤数量与史料记载不同，这对研究明代典章制度很有价值。金器当中还有金九柱、金爵杯，十分引人注目。金九柱的柱体上边刻满了云龙花卉纹，柱腹两侧各镶以白玉雕成的盘龙，龙的眼睛嵌以鲜艳的红宝石，具有画龙点睛之意。金爵杯的爵腹外壁压刻半浮雕式二龙戏珠及海水江崖流水纹饰，三足及二柱各刻龙首纹，金托盘口沿及腹内壁刻勾连云纹，底内壁压刻龙杆珠图案及云纹，绝底外壁还刻有铭文：万历年造，足色金重5两1钱7分。明代的瓷器是很有名的，地宫出土的一件瓷炉，釉色为黄绿紫三色，也叫明三彩。耳足呢是由两条盘螭盘环曲绕而成，异常生动，是瓷器当中的精品。丝织品在定陵出土文物当中具有极重要的地位，各种刨料、坯料、服饰用品达600多件，其中多为各种质地的提花之物。坯料多数贴有腰封，腰封上记载着坯料的颜色、纹饰、质量、用途以及长度，有的还记下了织品的名称、产地、织造年月等。坯料当中最有特色的是五彩缤纷的妆花，有妆花缎、妆花纱、妆花罗、妆花绸等。妆花是在传统织锦的基础上吸收了缂丝的通经断尾技术，采用局部控花盘织的方法而形成的新丝织品种。这种技术在明以前已经出现，但作为丝织物整体纹样的装彩方法和织造方法，则是明代丝织工艺的重大成就。地宫出土多姿多彩的服饰当中，尤以刺绣的白子衣为珍贵。这件白子衣出于孝敬皇后棺内，明代于福志记载，皇后常服，洪武3年定，衣用织金龙凤纹加绣饰，白子衣图案以升龙、行龙左右盘绕与白子嬉戏为主题，庄重富丽，龙纹姿态生动，龙身粗壮有力，四周饰以云、海水、江崖等纹饰，更衬托出龙的威严气势。在前后襟的下半部与�宽大衣袖上绣有100个体态丰腴、活泼可爱的童子，正在进行各项游戏，如读书、出游、捉迷藏、沐浴等等，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白子周围饰有金银锭、方胜、古钱、犀角等八宝，还有以梅花、荷花、桃花、菊花、山茶花等花卉组成的春夏秋冬一年景图案，整个纹样欲有子孙万代多福多寿之意。佩戴一类也精美绝伦，出土于万历皇帝棺内的大鹿带系无价之宝，带下黄色绢条上有条墨书：宝藏库取来大鹿带，带是用双层黄色素缎内加皮革第一层制成，带上缝缀20块嵌宝金饰件，每一金饰件均为扁金制成的缠枝花形金托，托正中镶祖母绿1块，四周嵌16子红宝石及珍珠数颗。据统计，带上共有祖母绿20块，16子红宝石91块，其中体积最大、价值最高的是祖母绿。祖母绿属绿柱石类，产于西伯利亚、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哥伦比亚等地，持有者在国际上可以与钻石媲美。国外有人因偶然获得一小块祖母绿而变成百万富翁。明朝时亦有一官吏手持祖母绿一颗，富商以500斤购之则不售之事，可见该宝带之珍贵。经中国地质博物馆鉴定，定陵出土的这条大鹿带，其上祖母绿 色绿透明，品种极为名贵，是真正的无价之宝。还有猫眼带饰，万历帝关内带饰上镶嵌的猫眼不仅大而且质地好，一道夺目的白光随时变换，如猫精一般。四周装饰红绿宝石及珍珠，底部为三菱形和鄂杯形组成的花丝金托，灵芝形圆钮。在明代，纸面大的猫眼价值千金，此带饰上的猫眼大似拇指，真可谓世间罕世之奇珍。地宫出土的玉器类镶宝石金座玉珏为上品，珏周身以白玉雕成，造型威猛矫健，刀法细致有力，为一难得佳作。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给大家揭秘十三陵定陵的发掘故事。定陵正式对外开放啊，是1959年9月建立定陵博物馆以后，1958年9月6日，新华通讯社直到定陵发掘结束之后啊，才向世界播发了这么一条消息：明十三陵中的定陵已经打开。陵墓是一座地下宫殿，全部用大块青白石砌成的拱券，有两层楼高，80多米长。在后殿放着三口一人多高的朱红棺材，明朝第13个皇帝朱翊钧和他两个皇后都躺在里面，尸体腐烂，骨架完好，头发软而有光。尸骨周围塞满了无数的金银玉器和成百匹的罗纱织锦，这些锦缎石经300年，有的还金光闪闪。织锦品的发现对了解和研究已经失传的明代特有丝织技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条被封锁了2年多的消息已经播出，使各国考古界呀为之哗然，并把惊愕的目光骤然投向了东方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之后啊，万历帝后的殉葬品走出地下宫殿，登上故宫神武门城楼，向群众展出。虽然我们现在能够在定陵博物馆当中看到当年地宫当中的宝物，但在整理复原保护地宫中宝物的时候，因为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也出现了很多失误。首先要修补复制的自然是三具尸骨。正在中国帮助工作的原苏联著名雕塑家格拉西莫夫听到此事，主动上门请求把尸骨带回原苏联做修补和模型复制。在这之前呀，格式已为北京其他博物馆修补和制作了古人类头骨的模型，有关方面怕在这个问题上出现漏洞，婉言谢绝了他的请求。三具头骨被送往中科院古人类古脊椎动物研究所进行修补，同时呢找了两位从事雕塑的老师做万历帝后的模型。由于万历皇帝在他们心中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模型的制作呢自然要按照地主形象进行艺术加工。2个月后，万历帝后的三具人体石膏模型送往定陵。只见万历头戴瓜皮金丝小帽，横眉怒目，鹰钩鼻子下边挂着一张血盆大口喉，摆出一副要吃人的架势，左腿长右腿短，身体极不平衡地站着，手握皮鞭侧身站立，似在追赶又似在战斗和殴打他人。这独特的造型给人的感觉就是旧时候一个穷凶极恶的大地主正在对交不起田租的穷人进行残酷的蹂躏，而他的两个皇后则穿红着绿，涂脂抹粉，头戴鲜花首饰，妖冶而凶残，一副典型的地主婆形象。在塑造万历帝后模型的同时，陵园内忙于对出土的织锦坯料进行技术处理和保护。有人建议丝织坯料可以像古画一样进行脱表， 背后趁用韧性大的纸张，以便卷书。有人建议，浆糊内加入防腐剂，以便长久保存。装裱完毕，著名文学家后来又专门研究古代服饰的沈从文先生赶去，他想看看坯料，做一点研究。他将裱品展开，用放大镜一件一件仔细观察之后，迷惑不解地说，怎么有的装裱成品显露的是织品的反面啊？研究织品的结构不就是要看反面吗？一位工作人员急中生智地说。一句话激怒了沈从文，但他还是面带微笑说，研究织品结构要看反面，更要看正面，为显示反面结构留下一两个厘米，最多五厘米也就足够了，整体反面我看是装裱的错误。他的直言不讳，特别是说到错误，使站在旁边的负责人十分尴尬。沈从文不愿意再看下去，走出接待室，对同来的助手说，囊括了中华纺织技艺精华的明代织锦遗产，如此轻率的对待，还做这样不负责任的解释，不是出于无知，就是有意欺骗。有些袍服的处理也不尽如人意，比如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也就是塑料，加入软化剂涂在半腐的衣服上，时间稍久，衣服颜色变深，软化剂蒸发，质料变硬，硬座一块不能展开。这种轻率的处理方式未经反复实验，匆匆上手，效果不佳，只能停止。定陵丝织品损坏的消息传到北京，郑振铎、夏奈等大吃一惊。正在焦虑不安、痛心疾首之际，外地传来消息，有的省份不甘落后，纷纷效仿，正在组织人力，跃跃欲试，要向皇帝陵墓进军。翰陵、唐陵、清陵等等都响起了开掘号子。面对这种情况，郑振铎、夏奈立即上书国务院，请求对这种极不正常的发掘之风予以制止。这份报告很快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通令全国，一场劫难终于没有降临到一个个珍贵的文化遗产身上。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定陵出土文物基本已修补复制完毕。1959年9月30日，定陵博物馆正式宣告成立，并正式对外开放，国内外的观众这才得以一睹定陵地下玄宫的风姿。如今定陵地宫对外开放已经50多年，大凡到北京的中外游客没有不去定陵的，定陵以他那恢宏的气势迎接着四方来客。说到这儿，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素杯勾勒出情画，笔锋浓转淡，凭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渡过窗，心事我了然，寻纸上走笔，只此各一半。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别私藏，和你嫣然的衣裳，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